民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欢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 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 Live House， 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音乐的魅力。97次 Live Show， 欢迎各位的光临。2月11号星期天晚上5:02，欢迎各位光临97次 Live Show， 我是泽华。这个星期天呢是工作日，此时此刻的各位可能刚在下班的路上，又辛苦工作的一天，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应该会说比较复杂吧。下周就要过年了，你现在的心情又如何？是疲惫的状态，还是期待的心情？总之，欢迎各位光临97次 Live Show。在今天晚上，我们所演唱的歌曲可以疗愈各位。让我们一起化身游吟诗人，走一走，唱一唱。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节目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哎，看视频是很重要的。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乐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了。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17:03，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会是谁呢？下面的一些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跟着一起唱吧。听到这些旋律你都会跟着唱，这些都是他做的词，他为国内几乎所有大牌歌手创作制作过歌曲，为30多部电影电视剧和专题片制作过歌曲和背景音乐，但这都是过去的他。去年11月，他带着自己制作演唱的专辑《吟游天外》 以新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骆冰。 有时候有人离开，我就说走吧，你走你的，我就在原地。 他在天外聆听花开的声音，他路过湄南河，爱上黑天鹅，在无边的夜，骆冰表白，请你和我一起聊聊， 请你和我一起聊聊，和你长夜，请你和我一起聊聊，和你毁灭。 我喜欢你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我喜欢你不经意的叫我上扬的美丽。 你或许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也或许从没听过他的歌声，但那又怎样？今天晚上你就会爱上他的声音。他叫方月，他是长头发女孩。 长头发女孩，把你的心门打开，不要把痛苦埋在心里，从不愿说出来。只要你认真去爱，就能够得到未来。不要把他们给你带来的无奈。 嘿，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走进骆冰和方月，他和他的专场。 怎么说人生只如初见，所以幻觉都会幻灭。 送你一片迟来的温柔，为心情找个归宿。 第一首歌曲，如果你会唱的话， Come on， 一起来吧。 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那一种情用不着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什么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我无法把你看得清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仿佛进入了层层迷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无愁的梦想不是归宿。等那最后孤独，没有心思看你装糊涂，也没有机会向你倾，想把爱变得太模糊。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什么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你，但却不是幸福。 你的柔情我们可能真的永远都不懂，但是这个版本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大家觉得应该是非常新颖非常好听的这样的一首现场的改编哈，来自于这首歌的词作者骆宾老师的一个现场。欢迎骆宾老师以及欢迎我们今天的方悦两位新人。 谢谢左华。 哎，我说两位新人设 Live Show 观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说两位新人是 OK 的吧？ 那必须的。 其实骆宾老师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刚才我们的片花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全部都是骆宾老师自己写的。但是呢，作为一个歌手，他绝对可以算是一个新人。 对对对，就是原先别人知道我的歌啊，基本上都知道是我写的词儿。 哎， 但是这一次新专辑，包括待会儿要给大家唱的歌，所有的曲都是我自己写的啊，然后也是我自个儿唱的，还有一些还是我编的。 嗯，你是什么时候突然间想要开始自己唱歌的？ 别人也问起过，说当年为什么你在就是比较被大家所接受的时候哈，就是大家有很多人知道你写歌，然后很多人觉得你是词界的那种大腕的时候，为什么你那时候不唱？ 嗯， 我觉得是没有到时候。啊，一直到了10年11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走上舞台， 嗯， 唱出第一声，一看见台下人眼睛亮起来那一瞬间，觉得自己要在舞台上了。 10年11年的时候你已经出道了很久了。 是是是， 但那个时候站在舞台上第一次演唱的时候， 对， 应该还挺紧张的吧。我在想 特别紧张，当时是13月在那个成都旁边的平乐古镇，然后有一个小音乐节，小音乐节上去，当时调音的时候膝盖就一直在抖。我说我这膝盖能不抖吗？这还是在抖。但是晚上一唱歌的时候，那歌一起来，哎，底下人一下眼睛亮了。我觉得就那种感觉，觉得在台上下不去，嗯，这种感觉。 这有音乐的魅力。 对， 那个时候才正式的决定说好，我以后在台前唱歌了。 对，就是因为找到了一种最好的自我表达的方式，就那一声一出来之后，觉得整个人都爽了，都嗨了。 嗯，这是骆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讲述他的很多的故事。另外一位呢叫做方悦，他也是一位创作歌手。请问如果你是骆宾老师的话，你有很多的代表作品别的歌手都唱红了，这个时候你是会选择继续的在幕后写呢，还是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唱？ 我可能会第一时间就站出来唱了。 你看年代感的差别。 对， 因为方悦是90后嘛，是吧？ 对， 那为什么呢？ 就因为那时候红嘛，然后你出来唱，大家都关注到你了。 出名要趁早。 对，出名要趁早。 就不会现在唱的话，突然成了一个独立音乐人，然后那个时候还是对大家所拥戴的。 对。 哎，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场也挺有意思的。然后两位音乐人是两个不同年代的人，然后呢，其实都是创作型歌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有过一些合作，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也可以听到一些碰撞的观点。 是是是。 先认识一下方悦吧，方悦，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歌手的？ 我写歌还蛮久的，就11岁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 啊。 然后，但是我本科我是上的那个咱俩其实是一个学校，传媒，但是我是学的理科。 对呀、啊。 对呀、 啊。那个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学音乐学什么的？ 就是。不知道，反正当时报的广播电视新闻，然后差了几分就被调剂了， 啊， 然后进了以后就去了理科，然后后来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学了理科，就算是数学系，我们系是数学系，然后是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读的数学系，然后后来回国之后去了新东方当英语老师嘛，然后当了一阵英语老师，忽然自己有一首歌被郑钧老师听到了，然后觉得哎这歌写的还不错，然后就被签了，然后就进了泰和音乐了。然后就有机会发专辑了。 哎，骆宾老师，你怎么看他这样的经历？ 我很喜欢他的歌， 嗯， 就是第一次听他那个《我喜欢你》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特别能吸引人、能抓住人的一种歌。 哦， 很喜欢。对， 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听一听《我喜欢你》的时候，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立马的抓住你的耳朵？演唱者呢，叫做方悦，来吧，《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喜欢你，不经意的叫我上扬的美誉。我喜欢你，逆着阳光寻找我眯起眼睛。喜欢你在我身后挡住人群。我喜欢你。走路有意的每一大都帅气，喜欢你认真回应我玩笑时的语气。我喜欢你正儿八经胡说八道的表情，我笑完了要你还假装不知情。你鬓角的汗水我想帮你擦去，还想帮你 去整理未完好的那本遗历。傍晚我们牵着彼此的手心，只要你不放手，我也会愿意。我喜欢你半夜迷迷糊糊亲吻我眼睛，我喜欢你清晨睡眼惺忪抱怨我的能力，我想要你牵着我走落花开落的场景，走过平坦泥泞未知不确定。喜欢你坐在川流不息人潮的中心，直到你等我穿过人潮缝隙。不想爱你，因为爱情炙热，太过不确定，怕失去你，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你是我生命里的必需品，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我喜欢你 看方月唱歌的那个表情和那个神态，真的会很喜欢他。 谢谢。 所以我们今天这直播啊，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你会发现每个歌手在演唱的时候他那个五官的扭曲程度是不一样的都是很有意思。 我一会儿就侧着不让他看着 视频收看方式再和大家说一下哈，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同样的情歌，刚才我们听的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包括我喜欢你。我喜欢你当中呢唱到说，我喜欢你认真看着我眼睛时的眼睛，我喜欢你主动背我还嫌我已过百斤就是非常写实的这样的歌词。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说的是，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感觉进入的层层迷雾，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感觉是那种 比较 抽象派的 幽怨， 哎， 怨妇 这是您20多年前写的这样的一首歌， 是这个是当时为女歌手量身定做的啊，最早是给那英写的，然后后来那个给陈琳唱了，这样的、哦、对。 所以您在创作的时候是属于那种朦胧派印象派的？ 实际上就是在我自己唱歌之前，我基本上都是为别的歌手写，那就针对每一个歌手不一样的特色，他所需要以及他公司的需要，他自己的需要，还有他的声音的特点，这样来写就不是、哦、但是等到我自己给自己写的时候就为我自己写了。 哦，所以以前听到的骆冰的作品， 对， 其实并不代表是骆冰自己的一个， 它不一定是我的内心，它是我去想要表达我理解的别人的内心。 那问问一下方月呢，如果你创作的话也是这样吗？ 对， 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当中去假想？ 会，像我喜欢你就是假想嘛、那时候是5月份春天 啊，所以你并没有喜欢的人我以为是真实的呢， 这个逻辑好强大， 真的。 就有一天在吃外卖，然后当时听了很多歌，就感觉那时候春心萌动，然后忽然就拿抽了2张卫生纸，然后就把旋律写到了纸上。 很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哈。 对对对 对, 对, 对。 看到这个骆冰的这个专辑，它其实里面还有一个诗集，然后诗集的第一面上写的是路过你，谢谢你，包括还有活着的时候只是记忆，而不是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 对，就是比较那个当时选这个在封面上印的这几句诗的话， 当时这几句诗还差点被出版社给砍了，说太灰色了。我说其实这就是我的看法，他实际上已经砍了一句，总共是四句，叫活着的只是记忆而不是我们，我们并没有活着，我们什么都不是。 是有点可怕。 这 下班路上本来就很辛苦，但听到这样的文字，哎， 一会儿唱个温暖点的歌给大家。 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游吟的状态哈，咱走一走，停一停。游吟，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渴望拥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 有的人他喜欢这种安稳的家庭生活，对，但有的人是喜欢在路上不停的流浪，不停的走，不停的看，不停的感受。 嗯，那是您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就一直是这样，对。 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 从小就是这样。我五岁就开始离家出走，后来好容易才找回来。然后十几岁就一直流浪在外面，现在也在流浪啊。 家长朋友说：“哎，听你看这个歌手，简直是反面教材呀、啊，很有意思。”所以在去年的时候也发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就叫做《游吟》， 对，叫《吟游天外》， 吟游天外。 对， 然后当时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心态去写出来的， 是是是，而且是都是这三五年吧，就是。完全是表达我自己的内心。嗯，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吟游》。 这首歌它有一个背景，它是我的这个诗集里面的2014年的七月份的一首诗，根据那首诗的那种它的这种意境和它的内容写的词儿。 嗯， 啊，这个诗是这样的，给大家稍微的朗读一下。这是松香一般的月份，很久以后流淌过的、融化过的，都会变成珍宝。我上了岸，因为海水在沸腾。我进了森林，我想为你直立。我展翅欲飞的那一瞬，世界变成了一滴从天而降的松枝。原野多么寂寥，每一片落叶都是神奇从天外扔来的纸飞机。睡吧，睡吧，放牧风景的人，谢谢你让我路过你。等于这首歌就把诗和歌结合在一起了。对， 嗯，这个朗诵给满分 啊！谢谢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就不要打破这样的一种情境哈，进入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这个现场版呢，也叫做《吟游》。 我可能得这样对着这个话筒，可能效果好一点。 好，《吟游》送给各位。 风景慢慢变成废墟，这个世界是一片混沌，我已经老了，快忘了自己，放不回忆的人啊，谢谢你让我路过你。已经老了，快忘了自己。 谢你让我路过你，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多么好的你却爱过我，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爱过我，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多么好的你却爱过我，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了人间，多么好的你却爱过我， 但今天北京的风很大，但是此刻各位如果在路上的话，把车窗关起来，想象一下非常美的风从你面前吹过，那多美的一个画面呀，很美的一首歌曲，当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我已经老了快忘记自己，是怎样写出来的？ 就是突然想到老了 是真的忘记了自己吗？ 确实是，对对对， 你在创作自己的歌曲的时候是完全在回忆自己的故事，还是也是进入到一种想象当中？ 也有一些共情吧，就是说也有别人的故事，也有自己的故事，然后也有我想象的一些故事进行到某个阶段会出现的情况，然后这样来写。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个词，一个是就是我还在原地看那些风景慢慢变成废墟，这个我觉得挺好，代表我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 那些风景全变成废墟了 啊！对，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有人离开，我就是还会在原地看着这些风景变废墟，也挺好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歌词是：多么美的风却吹向人间，多么好的你却爱过我。那个"却"字，我觉得用的还是挺讲究的。 嗯， 是一个这种浪子的后悔的感觉啊，也好，或者是就是普遍的描述风、描述人情、描述世界也好。 包括这样的歌词，它其实营造的是很美的画面，但是却透出那种伤感的情绪在里面。 对，因为路上走着走着肯定都是挺累的 累的就会伤感是吧？好的，再度的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骆冰和方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像游吟诗人一样边走边唱，然后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人生都经过哪些风景，有些风景呢就像骆冰说的一样，或许我们都会有共情的那一面。收听方式除了 FM 97.4 之外呢，也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里，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北风风力逐渐减小，明天早上上班气温低，天气寒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未来三天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回升明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不错，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有利于春运交通出行。 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4到5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风3、4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歌手张韶涵在上个月度过36岁生日，今天他在微博放上隐藏版短片，好友清风先前曾录祝贺影片为他庆生，影片中包含了10张两人的合照，虽然遗憾当时没有在歌手节目上播出，但时隔半个月看到，心中仍是充满感动。近日歌手二第6期录制在长沙进行，节目录制完，华晨宇现身后台接受群访，他透露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自己改编演绎了周杰伦经典作品双截棍，而改编的灵感竟是钓鱼时萌发的。有消息称梅梅将登上全英音乐奖舞台，在日前公布的提名名单中，梅梅入围最佳国际女歌手，与赞合作的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入围年度 MV。若消息属实，此次将是梅梅隐隐许久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颁奖礼将于英国当地时间2月21号举行。曾为美国著名迷幻摇滚乐队感恩而死创作多首歌词的音乐人约翰佩里巴洛在美国当地时间7号已经去世，享年70岁。以上974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听到这些旋律你都会跟着唱，这些都是他做的词，他为国内几乎所有大牌歌手创作制作过歌曲，为30多部电影电视剧和专题片制作过歌曲和背景音乐，但这都是过去的他。 去年十一月，他带着自己制作演唱的专辑《吟游天外》，以新人的姿态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是骆宾。 有时候有人离开，我就说走吧，你走你的，我就在原地。 他在天外聆听花开的声音，他路过湄南河，爱上黑天鹅，在无边的夜，骆宾表白，请你和我一起聊聊， 请你和我一起聊聊和长夜，请你和我一起聊聊和挥别。 我喜欢你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我喜欢 或许从没听过他的名字，也或许从没听过他的歌声，但那又怎样？今天晚上你就会爱上他的声音。他叫方月，他是长头发女孩。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走进骆宾和方月，他和他的专场。 怎么说人生只如初见，所有幻觉都会幻灭。 送你一片迟来的温柔，为心情找个归宿。 十七点三十七分，天渐渐暗了下来，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这间 Live House 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欢迎各位的光临。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很熟悉的歌曲，也可以听到很多你不熟悉的故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演唱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旋律弹起来的时候大家应该也都会跟着唱。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也是骆宾和方月。 嗯，早上好，对，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在93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夏天哈，对，这个指南针乐队的吉他手周迪抱着他的乡琴， 先说一下，这是一个鬼故事吗？ 冲进了我的房间，说他写了一首流芳百世的经典，但是遭到了我的严重打击。然后那个我就说你打扰了我的梦境，这个歌就叫梦里水乡，就这么来的。对，后来很多年以后在江南很多风景区门口看到了这个歌词的牌子，就 也挺奇妙的一件事， 也挺奇妙的，觉得为江南人民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 来吧，我们现场弹唱这首梦里水乡。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熟悉的歌曲，今天带来的版本是不是你熟悉的呢？一起听一听吧。 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让挥动的手在薄雾中飘荡。不要惊醒杨柳岸那些缠绵的往事，化作一缕青烟，已消失在远方。暖暖的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踩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被在街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 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脸，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啊，就在我的身旁。那午后闪过一片片粉红的衣裳，谁也踩不走那扇古老的窗，玲珑少年在岸上守候一生的时光，为何没能做个你盼望的新娘，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淡淡相思都写在脸上，沉沉离别背在肩上，泪水流过脸庞，所有的话现在还是没有讲，看那青山荡漾在水上，看那晚霞吻着夕阳，我用一生的爱去寻找那一个家，今夜你在何方，转回头迎着你的笑脸，心事全都被你发现，梦里遥远的幸福啊，就在我的身旁。 夜幕降临的时候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简直太美了呀，仿佛就真的有点思乡了呢。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旁边的方玉一直在想要跟着唱，忍不住的哈。 找机会到时候排一下，对，可以的。 太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当年呢也是为这个江山量身定做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那一年好像据说他是大明星。 对，他刚刚跟王哲演了这个过把瘾，如日中天。 然后你还是一个新人。 我还是一个新人，我带着他在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那个一个录音棚里面录的这个歌。但是他唱得很好，他原先是银河少年儿童合唱团的。 哦， 他本身有这种歌唱底子。 是， 对。 据说在那天录制的时候，本来就江山老师自己觉得说，哎，我已经唱得不错了，下面还有一个活动，我要先走了。 对，我不许他走，因为第一句没有唱好，我就坚决要求把第一句必须唱好之后才能走。 你当时是个新人了，人家是个大明星了，你很敢。 我们要尊重音乐。但后来他那个今年啊，去年在那个跨界歌王里面还是唱这个歌拿了冠军，我也很为他高兴。 哎，我也很好奇，就是刚才骆冰自己在唱这首《梦里水乡》的时候，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和感触？ 因为在那之后，就是在那之前，就在写歌之前没有去过江南，但是写完歌之后去过很多很多次江南。 嗯， 每一次唱的时候都是反正有一点点江南的代入感吧。 嗯， 然后慢慢的就是像歌这种东西，你唱的很多以后，有时候就会感觉会逐渐消磨的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但还有一些最原始的、最初的朦胧的感动在。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您从作词人，然后转为自己开始作词作曲，为自己做歌曲这样一个原因，重新找到一种激情？ 是，重新找到激情，重新找到表达自我的方式。 嗯，方月现在应该还好吧？ 对，我还好，就我上个月一周写了七首歌吧。 哇哦， 太棒了。 就有一周就失眠，就一点钟睡，早上五点钟就醒，然后就开始写歌。 天哪，真幸福。你说我们失眠留下的只是黑眼圈，他失眠留下了七首歌曲。 写了七首，我当时都震惊了，但是很痛苦我觉得。 啊，你写歌是痛苦的？ 有的时候写情歌会很痛苦，就你必须得把你自己放到那个情境里面，就我就失恋了，就你就很痛苦嘛。 哦， 就真的是有人背叛你，你就得把自己放到那个情境里面，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那洛宾写歌是痛苦的吗？ 有时候是痛苦的，有时候是很欢唱的。对， 所以方悦，你们有欢唱的时候？ 有 肯定有，必须有。 我喜欢你就是非常欢唱，那就甜蜜到就嘴角肉拧出蜜来那种感觉。 包括他现在说话的时候也是那种非常甜蜜，嘴角都忍不住上扬， 忍不住的。对， 是的。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哈。再跟大家说一下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方悦呢是一个长头发女孩，她自己是一个长头发女孩，她专门为自己写了一首歌曲，就叫做长头发女孩。 对，不是，这首歌差不多是20岁的时候写的吧。然后当时写这首歌因为上学嘛，就觉得青春易逝，就马上就消失了，然后自己要到25岁都老了感觉，然后说写一首歌然后把这个青春留住吧。 洛宾老师，你想不想打他？25岁就已经老了，没什么好谈的了。 25岁老了，像我们这种60-70岁的时候突然开始年轻了。 好的，给大家30秒的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现场的呈现给各位这首《长头发女孩》。还没有看直播的各位赶紧关注起来吧。 有多远？在北京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有一位长头发女孩要弹唱《长头发女孩》这首歌曲给各位听，来吧。 像风吹过她头发，像月吻过她脸颊，她像一座汉堡，带放又不爱微笑的话。她总是温文尔雅，她总是不爱说话，静静看世界的变化。长头发女孩，把你的心门打开，不要把痛苦埋在心底，从不愿说出来。只要你认真去爱，就能够得到未来。不要把他们给你带来的无奈。长头发女孩，把你的青春打开，洒脱的享受自由，享受被爱的精彩。你喝着舞曲的拍，跳20岁的纯白，放肆的舞出你的爱，聪明的女 很美的长头发女孩。 长头发的女孩 写的是你自己吗？ 不是，是我们宿舍有一个女生，她当时睡在上铺，头发很长，然后睡在她下铺的女生每次都会被吓到，因为她那个头发垂下来。 是蜗居姑娘吗？ 有时候还遮住脸。 对对对，就觉得很恐怖。 哎，这个画风真的是。 然后我就想，哇，她头发好长，我就写首歌给她吧。其实当时是给我们宿舍那个女生写的。 啊，这是在失眠的时候想出来的一首歌吗？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不是，在宿舍基本上很难失眠。 比较早的时候是吧？嗯、 对，在20岁的时候嘛，这距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方便说多久，但其实现在我在唱这首歌，我觉得还蛮好的。我反倒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就因为现在你可以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而你上大学、上高中、上初中、上小学，你一天都是被父母你要干这个，你要干那个，你怎么没考好，就每天都在过这种生活。但其实现在你过生活就是你自己想要的，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不想在新东方，我就辞职，然后我就来做音乐。我觉得这生活过得特别好，所以我反倒现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反倒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生活。我觉得还蛮好的。 哎，那你创作的时候是属于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灵感，然后变换成自己的故事？ 对，生活当中一些灵感，然后就歪歪。我觉得歪歪一定是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幻想，然后会看一些电影，然后继续幻想，然后或者扩大情感，比方说就这个人可能是有一点点喜欢你，但是你就非要把他扩大成他爱你爱到不行的那种，然后再去写歌。 这样的画面也是觉得有点怪哈，使劲的去给他幻想， 这是一种能力。 但这有的时候你会非常开心，你的开心可能会被放大100倍，但有的时候你会非常痛苦，就你这个痛苦也会被放大100倍，特别好玩，我觉得特别有趣。 诺冰，你的创作也是这样吗？ 我是有，肯定有这种就是想象啊，或者是歪歪啊，或者什么这些，也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啊，或者别人的经历啊，这样的。 嗯，你们俩都是创作人，然后你们觉得创作刚才也说了，有一半时间是痛苦的，有另外一半时间是非常非常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所以两个创作人在一起去创作音乐的时候，是不是会有那种火花呀？可能在前面打起来。 我们俩合作的就是上次在太和年会上啊，就一起合唱过一个歌《表白》啊，那个是第一次合作还挺好的。 但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也有，也是二位的合作。 那对，那个是专辑是另外一个歌手唱的，是那个邵一贝唱的。对。 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来合唱的《表白》。 我们就用一个琴来弹吧，用香琴弹。对。 好，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吧。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呢，北京时间以及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想要表白的人，如果有的话，下面这首歌曲或许你可以唱给他听哟。 麻烦把那个吉他声稍微再推一点一下呗。来啊， 头发，你害怕风的谴责，难道这就是你的表白？ 北方很冷，不用担心夜的凄凉，也许这就是你的回答。你唱给我惊动小鸟和小草，在最近和最远的地方表白。我唱给你惊动小鸟和小草，让离开对着盛开表白。 风吹乱你的头发，你害怕

18:05，夜晚已经正式的来临。欢迎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夜晚走进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前面呢，我们听到了《表白》这样的一首歌曲，情绪呢似乎也到了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有些人在表白前和表白中和表白后都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理由》，看一下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演唱者是方悦，来吧。歌曲的时候有点心疼哎，然后大家如果看视频画面的话，你看一下她唱歌时候那个面部的扭曲的表情，你会更加心疼这个小姑娘。 对，我看不见她的表情，但是我能听见她的声音，有一种凄美的感觉。 是，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呢，你可以下载一个北京时间这个 APP， 当中呢有直播这个选项，进去就可以看到了。也可以通过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方悦以及洛冰一起开启游吟诗人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那样的一首歌曲呢，叫做《理由》。你是一个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理由的人吗？ 啊，不会。 我比较直，我一般不找理由，就是怎样就怎样。 但是听你刚才的描述，自己状态也不是很容易就下定一个决心哈。 哦，对，比较纠结。 五岁就开始学音乐，十一岁就开始表演， 对， 然后又学了数学呀，又去了新东方呀，等等， 对对对，就很纠结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做一个决定是需要很坚强的一个理由，还是怎样？ 你就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对自己到大概多重要吧。 嗯，比如说音乐这件事儿呢， 就一定要去做呀，就不管怎样都去做， 即便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 就还是要做，就不管怎样，就什么都不要了，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洛冰呢？你是一个会给自己找理由的人吗？ 是，经常会找理由，但是针对就是音乐或者文字这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就只会做这个，不会也不会做别的，可能就只能干这个了。 你是一个特别纠结的人吗？ 这肯定是， 嗯， 我们双子座都是这样，对。 哎，这跟星座没什么关系啊。所以你当时从一个作词人，然后开始决定说我要开始在台前正式的唱歌的时候， 嗯， 这个过程转变是非常 的，这个一点都不纠结 啊。嗯， 这个因为他在台上之后，就是我到了台上突然唱出来那一声之后，那种感受，就感觉从这个天顶直接有一束光，透过我的脑门照见我的内心啊，照亮了我的内心。 四个字，醍醐灌顶， 就醍醐灌顶。 哎，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今天呢，到这个时候，很多人开始返乡了。返乡我觉得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那个内心啊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嗯， 一方面很想回家跟家人团聚，一方面又有那么一点点的害怕和一点点抵触这样的一个情绪感。近 乡情切哈，对。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G1317 还是高1317， 就是相当于高，是一高铁的名字，但是是一个假高铁。为什么假高铁？就是从广，这个车是从广州到成都， 嗯， 但是从那个广州到了这个武汉之后，广州到武汉是高铁，但是武汉到成都就是一个假高铁，因为它只有200到250的速度，它没有到那个那么快的速度。我为什么坐这个车呢？是因为当时西城高铁还没有通，然后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北京坐车到武汉， 嗯， 从武汉回成都，因为武汉回成都都经过很多山区，它要进四川盆地，它要先到重庆，然后到成都，沿途的风景非常美， 嗯， 就只要坐在那个商务舱里面那个大的玻璃窗一出去，整个一上午8个小时，很长时间都在享受，所以我就坐这车。然后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是因为那次坐那车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坐的时候我就很开心，因为那个就是有很多风景也好，或者是很舒适也好，然后这种感受，而且我背着琴直接在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直接在里面写歌，边唱边走那种。 你说那节车厢没有人，只有您一个人？ 对，它是一个，那个里面只有几个座嘛，就是三个，哦，那就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一个琴就在 唱。哎，那个感觉真的很好。 对，然后那个，但是快到成都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这个车票丢了。 好， 车票那个商务舱1000多块钱，如果丢了的话，我要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就还得去补一张。 再补票，对。 后来我就想，特别想不过，因为这个都是血汗钱嘛，为什么要去补？我就问这个列车员，列车员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广州女孩。 嗯， 我说这个有什么办法？能不能给我开一证明？因为八个小时她都陪着嘛，都在旁边。她说，我说你可以证明我啊，或者找列车长写一个条子什么的，能让我出去。后来他就有一个很奇特的回答，他说你们这个成都站啊是特别奇妙的一个车站，只要你挺起胸抬起头走出去，没有人问你票。 我说真的呀？ 真的，我就这么挺起胸抬起头背着琴就直接走出去了。 哎，听我们 这个 的朋友， 对， 千万不要逃票， 不要学哈， 不要学啊， 对，不要学这个。然后呢然后我就走了，然后这个列车员给我留下了印象。第二年基本上在就是同样的时间，也是11月份，我又坐这个车回去，然后一进这个车厢我就看见了他。哎，我说咱俩认识，然后他就很警惕地看着我，谁认识你啊？不认识。后来我就写了这首 G1317、 很奇妙的故事。女士们先生们，您乘坐的 G1317 号马上就要出发了，还有30秒的时间，各位赶紧准备一下，也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倒数30秒，现在开始。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各位旅客， 高1317次列车即将出发，还没有准备好的旅客赶紧上车吧。 我在站台上张望，列车终于来了，没有对准地面编号，大概是有些累了，整条山脉都在下雨，所以我认出了你，相对于阴沉的天气，你过于明亮了一些，我在车厢里练琴，太不闹了，然后睡着了，没有听众也能刷刷刷刷，是我一贯的做法，窗外风景很美丽，所以对话也很安静，相对于从前的无聊，这一次过于新颖了一些，只要登上那一班车，就可能会遇到你，我想我们都一样，重复着孤单的流浪，用忽远忽近的感触，越过忽明忽暗的旅途，我想我们都一样，流浪就是最后的自由，用忽远忽近的感伤，越过忽明忽暗的归宿， 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个人坐在这个包厢当中，然后四下也没有人，就拿着一把吉他弹着琴唱着歌，哇，感觉非常的惬意和自在。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不认我的列车员 哎，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会突然间想到以前那种绿皮火车，它最好速度也不要太快，慢悠悠的一直往前。 对对对，我对火车特别有情节的，我从84年考上北京以后，就是从成都到北京一年坐四次、那个时候没有快车，就是基本上最快的车有32个小时，最慢是36到38个小时， 很痛苦。 而且基本上学生那个年代学生他只能坐硬座、那坐到之后那个这全程坐下来真的脚面是肿的。 我有一次坐绿皮车是连坐票都没有买到、就是站着全程站着，但好在时间没有那么久，不过下来以后也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但其实你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的经历其实还挺美妙的， 也挺好的。他是咣当咣当的，然后晚上就趴在那个桌子上就睡着了，然后车突然停下来的时候你醒了、车一开你又睡着了。 还有绿皮车那种特有的味道。 对，每一次从四川穿越这个秦岭到这个北京的时候，秦岭就是有一些特别老的车站，它有一个规定，凡是去北京的车经过那个就是车站的时候，不管多晚，那个车长列车长必须拿着一个灯出来，拿一旗对着那个列车长对着那个车过去的车敬个礼什么的。经常那种特别荒凉小站，一个人在那站着，然后敬个礼，然后车一下过去。 电影当中的画面。 对， 你看我们在回忆这段的时候，方月在旁边一脸懵啊。那什么情况 它已经是非常现代的交通工具了 我们刚才坐在火车一路往前走，下面这个情境呢可能遇不到，但是我们假想一下，我们火车前方路过的是湄南河，哎，这是一种怎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倒没有遇到，倒没有想象过，我想象都是划了一个船啊，荡起一个小舟，这么慢慢的慢悠悠的划过去，那种感觉。 让我们荡起双桨在湄南河上 对对对，是这样。湄南河其实我也没有去过。这个歌是这样的，是就是有一个女作家叫吴素妹，她经常背着一个包去这个南亚啊北非什么的地方去旅行，有一天走到这个湄南河，写了一个诗发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我一看见这个诗我就被她抓进去了，我就说这一定要把它写成一个歌、我就给她写成一个歌。 那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湄南河。 好好好，湄南河， 大家感受一下。也再度的欢迎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视频的收看方式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一首歌，一段故事，接下来我们去往的是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湄南河。我们出发喽。 我想要的是谈情说话和你在一起，春天开满枝桠，风来夏天翻开了树叶，流水从波纹中荡开，我想要的是谈情说话和你在一起。然而那一年的冬天，呼吸之间跋山涉水，坐抑郁的夜班车，秋天是一夜淡漠的小舟，湄南河在另一边，这个美丽的小舟默默地坐着，什么也不想，秋天是一夜淡漠的小舟，湄南河在另一边，这个美丽坐着，什么也不想。

九七四 Top Show， 今晚让我们走进骆冰和方悦，他和他的专场。 怎么说人生只如初见，所有幻觉都会幻灭。 送你一片迟来的温柔，为心情找个归宿。 工作日傍晚6:36，工作一天，各位辛苦了。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今天的表演仅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最后半个小时依然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在等待着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坐在副驾的，坐在后排的，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嘛。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北京时间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好像呢我们常说有些人就很爱骗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爱骗人，然后骗人他会说些什么样的话。接下来这首歌曲就叫做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来自于方悦。 小到大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些话， 我又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 作为一个现场表演都会有种种的情况发生嘛，所以接下来我们重新来现场，再来一遍啊。好歌嘛，当然我们还要从头开始听。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又来喽。 都听过这样一些话， 年前我会替你保管着，高考结束你们就自由了，男朋友说我会爱你一辈子的，领导说下次加薪升职的是我，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买公车，司机说下一班公车很快就来，朋友就爱在你减肥的时候请晚餐， 然后他们还会说，哎呀我吃饱哪有力气减，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从幼儿园骗到长大， 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从幼儿园骗到长大，你们都爱说些 钱肯定立马还你啊！ 这次音乐课老师生病了，快拿出你们的练习题。 不，亲爱的，我没看呢，他哪有你漂亮啊？ 来，稍等，往里走啊，后面有座。 减肥就从明天开始，刷剧的时间都用来准备出国考试，下个月努力会。明天早睡早起，皮肤赛过 baby， 每年的开始都会像音乐系，每年的年末会为明年在下边解释，从小被骗到大也说过了无数谎话，我们会不会变成 曾经都讨厌的自己， 喂 不腿的，对我好就行了。 我没生气，不就跟前女友吃个饭吗？没事。哦、 啊，这个歌词真的是， 我们都听过， 太生活化了， 做的很热闹。 我就特别害怕笑场。 刚才确实有笑场啊， 笑 超级玛丽那儿 笑，对对对，就写了一个段子，这歌词超长，都怕背不下来。 包括这个歌曲当中说的那些口白很生活化， 我们各种同事然后那天在录音棚里面大家都笑疯了、录的时候整个都疯了。 人家售票员说上车的旅客往后走，后面有座，这怎么就骗人了呢？ 一般后面都没座，就你不让你堵在门口，你往后面走，后面有座，但后面你走就没座，其实根本没座。 很有趣的一首歌曲。你当时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灵感呢？ 就感觉好像大家每次就不管你这生活当中有意无意的，其实每天都在说一些谎话。有一些谎话可能就是无伤大雅，小骗怡情嘛。我就想，哎，那小骗怡情，我就把这些话写下来好了。其实很多话都是小骗怡情的。 我觉得刚才那首歌曲很像一个小女生在处在一个幻想当中。对于男生而言，其实也会幻想。男生幻想的可能就会说，我想来一场星际旅行，多酷啊！ 还有那刚才他那个里面那一句歌词就是快到了 马上就是那个是特逗，就我有好几次在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边也有录音棚，在这边录音的时候，好些乐手还有一些编曲的说啊快到了，马上拐角就拐个弯，就是 半个小时过去了， 根本没出门。 对， 这句话最常见了， 根本没出门， 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路上有点堵，就是。 星际旅行是这样，是那个就是一位女诗人叫乌昂，她有一天就是送了我一本他的诗集，我一下就看中了这一首诗。实际上他是就是激发了我心里面的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一个情节吧。就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黄易，应该是黄易写的这个一个幻想小说，是一个玄幻的背景。玄幻的背景下，一男一女，俊男美女，正在亡命天涯，就是敌人特别强大，敌人追杀他们。 哎，那不就是咱们俩吗？亡命天涯，后面有人在追杀我们。您继续。 你先不要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女的先被抓住给杀死了 啊， 男的被抓住也给杀死了。 哎呦， 在男的死去的那一瞬间，他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一艘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上。 哦， 就这是一个程序，是设计出来让他们去抵御这个长途的宇宙旅行带来的疲惫啊，带来这种变态啊，这种就是不正常状态。对，我就在想，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一天也会醒来，发现自己正在一艘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上？ 哇，很有幻想的一首 歌 曲， 一个挺比较燥的歌。对， 好，各位旅客，刚才我们乘坐的 G1317 次列车，接下来我们乘坐星际旅行号列车。你会去往哪个星球，然后度过怎么样精彩的人生，在这首歌曲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吧。现场版本的星际旅行，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直播。视频收看方式，北京时间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又要出发喽。 是一个飞船啊，飞船上走的。穿过阴冷潮湿的草地，我到后排去给你电话，坐在面部椅子上的观众都有各自的心情。我说的后排相当于你的八点半，我们电话决定那天见面，这不是约会是上课，这不是约会是上课。我会带上虾米和香菇，给汽车加满油，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车位，停在我的椅子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但我像你一样老，拥有更多的失眠和更少的睡眠。当我独自坐在这把椅子上，咖啡壶依然残缺，漫无边际的黑暗和寂静，顺着椅背上升抵达后脑勺。我会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把这瞬间孤独理解为星际旅行。漫无边际的黑暗和寂静，顺着椅背上升抵达后脑勺。我会记住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把这瞬间孤独理解为星际旅行。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哦，啦啦啦哦，啦啦啦啦，嘟哩嘟嘀噜嘟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的耶耶耶。 真的是过瘾呀，这个星际旅行我们路过了很多很多的星球，然后接下来就有这样的画面了。妈妈对孩子说，哎呀宝贝儿，在你星际旅行之前呢，妈妈有一些话要跟你说。然后呢，妻子对丈夫说，在你星际旅行之前，我有一些话要跟你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要说的话在他走之前好好的说一说。 Before you go 来自于方月，来吧。 with you, I a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Cause you feel to go, babe, love me again because you know, I a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I am still in love with you. 哇哦，太美了呀，这样的一首歌曲。 是 时间总是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节目就要结束了。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旅程真的是走得非常非常的丰满，去看了很多很多的别致的这样的风景哈。刚才那样的一首歌曲是 Before You Go， 来自于方悦。当时怎么写出来这首歌曲？ 就是想写一首英文歌，这是我写的第一首英文歌，然后就写了。因为我觉得英文的那个发音的整个的感觉和中文的做音乐的感觉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所以就写了一首英文歌。 这个晚上如果各位喜欢方悦的声音的话，请记住这个女孩。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今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动态吗？ 去年的时候是刚发了自己的专辑，然后我叫方悦，王字旁月亮的月，所以大家如果想听我的歌，在任何的平台都能搜到我，所以就可以来听我的歌。像今天我唱的很多歌基本上都是弹唱版本嘛，但其实像 Before You Go 这首歌当时就混合了嘻哈，像长头发女孩当时混合了蓝草和乡村，所以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如果你去听我专辑的歌的话。 有时间的话去搜索一下录音室版本，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方 言风格。 对，那对于我们今天的洛宾而言的话，哇，今年也是会有一些新的动态吗？ 忙呗 刚开始就要开始忙了哈。 对，去年后两个月就是折腾的挺累的，全国开始巡演，走全国巡演。 今年会有哈， 也会继续，三月开始。 北京站大概会在什么时候？ 北京站最近的一场是4月28号。在蜗牛的家。 蜗牛的家。 对， 到时候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去， 是一个不插电的 进去看一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格。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树望之归》这样的一首歌曲。 对， 时间可能不太够听完完整的一整首了，但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小段哈。 好，我唱一半吧。 好， 是一个《树望之归》，朔月望月离去归来，是我的北大小师妹写的词，我做的曲。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九七四Time Show，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是泽华。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朔望之归送给各位。 告别的云还有些声音，白山的车还没有抚平，磅礴的夜隔绝着明天的来临。这绿灯从不为我而停，而夜车忘记载我前行，站台空旷，继续却再次想起微微的坠落，无人放手，抱你入怀。微微的坠落，背身离开，最美的留白。微微的坠落，才为你唱首老歌。我带着有我的日子离开归来，我们回到无数个开始，回到没有我的日子，我们回到无数个未知，回到同一刻。 醉了，才为你唱完这首老歌。我带着有我的日子离开归来，哦，离开，哦，归来。 希望这样的歌声，这样的美妙可以陪伴着各位。再度的感谢方悦和洛冰今天做客974 Live Show，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年后呢我们将会有更多更多精彩的节目分享给各位。下一周的974 Live Show 当中呢，我们将会回顾一下目前为止来过的嘉宾他们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各位如果错过的话，下周不要错过了哦。拜拜，我是泽环。 玉纯粹才美。